一杯黑咖啡，一片灯影，夜半三点的空酒瓶，通通不作声，不作一声，共我观夜静。一双黑眼睛，一个身影，没结果的一些感情，一生牵我心，使我只好用这生认命，轻轻把你想，虽说不应，但我最爱这梦境，可否讲我知一切安好，活得高兴，轻轻把你想，把你倾听，自制数个百个梦境，不得究竟，真正开心或假高兴。愿你一生没哀伤，愿你终于找到自己方向，若有不开心便找我，全交给我，完全不需要各偏强。 对不起。